十二集，黑石塔。 这个刚刚复活的怪物低头瞪着自己的四肢与躯干，然后用空着的手摸了摸脸，接着通过不熟悉的嘴和小牙齿说出话来。他的话语听起来很含糊，更像是兽人的粗野声音，而不是人类的。 古尔丹，你成功了，你让我的灵魂回到了这个世界，这太完美了。 欢迎回来，踏龙血魔，你可以继续为部落效忠。 血魔，你手下暗影议会的术士之一，我亲手杀了他。 我们都将自己献给了部落，血魔的灵魂没有离开这个位面，我只是重新召唤了他，为他找了一个新的居所。现在他的身体中已经充满了法术，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，其他术士也是如此。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，你那些仆从们操纵下的人类战士尸体？ 你问我要战士，我就把他们给你，他们能够匹敌人类所具有的一切力量，而且还不止如此。虽然他们的身体是腐烂的人类血肉，但他们的灵魂是忠诚的兽人，而且他们依然可以施展人类的法术。想想在战斗中他们能做什么。 哼，你愿意效忠于我吗，踏龙血魔？古尔丹说得对，虽然现在我是这具躯体，但我仍然是一名兽人。我为部落而生，我也效忠于您和我们的人民。你杀了我，但我不会因此对你有怨言，因为其结果是我得到了这个强大的新形态，我对这笔交易很满意。 很好，你们将是我的死亡骑士，我们伟大部落的先锋，我们将并肩作战，击溃那些人类，夺取他们的土地，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人民的安居之地。古尔丹，你完成了你所承诺的，你给了我一支能够对抗我们敌人的强大军队，为此我感谢你。 当然，尊贵的毁灭之锤，一切为了我们的人民。 看着毁灭之锤带着身后新苏醒的死亡骑士离开，古尔丹心想，带走他们吧，然后集中精力回到你的战争上去，我还有其他问题要解决。现在你满意了，我就会有充分的自由来关注这些问题。我将再扮演一段时间忠诚的术士，但不会是永远。很快，我就将得到我所追寻的东西。那时，你和部落就随便被碾碎吧，我才不在乎。我将创造一个只忠于我自己的新种族来取代你们。我们将按照我的设想重塑这个世界。一周之后，毁灭之锤召集起部落进行了一次演说。他们聚集在一座要塞前，祖尔金告诉他，这里被称作黑石塔，一座由附近常见的光滑黑色石块建成的巨大建筑。黑石塔矗立在黑石山顶，是沿着大陆伸展开，隔开东西两部分的燃烧平原山脉的最高处。祖鲁西德把他带到了这里，是因为他感应到了藏在山中的力量。击败了定居在这里的少许矮人之后，毁灭之锤占领了这个地方。他选择这里作为部落基地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和他的氏族有着同样的名字，他认为这是个好兆头。 他的下方是聚集起来的各个氏族的兽人，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听他要说什么。他们已经彻底征服了这片土地，虽然他们得到了远比故乡更好的猎物和更富饶的土地，但这仍然不足以容纳他们整个种族，而且还有反击的问题。他们将人类逐出了这个大陆，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带着增援，也许还有盟友回来。想到这里，毁灭之锤笑了笑，不过现在他也有了自己的盟友。 我的族人们，听我说，我们夺取了这片土地，很不错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世界富有生机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强健的家庭。不过这片土地也不是没有守军，那些人类强壮而富有技巧，他们奋战以求保住他们的土地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人类是一个强大的敌人，但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征服。就在这里的北方，有着另一片土地，那里叫做洛丹伦。一旦我们占领了那里，各氏族就可以划分领地定居下来，建造家园，然后重新组建家庭。但首先，我们要从人类的手中夺取过来，他们可不会轻易放弃。安静，我明白你们的强大，你们都是战士，在战斗中从不退缩。虽然人类数量众多，而且这次他们做好了准备，但他对我们的盟友将毫无防备。 毁灭之锤向身后做了个手势，祖尔金走上前来。森林巨魔的首领带了数百名族人参加会议，他们列队站在他与毁灭之锤的身后，举起他们的战斧、弧形短剑以及邪恶的阔刃长矛。 他们是森林巨魔，他们现在是部落的一员了，他们将与我们并肩战斗。他们和食人魔一样强壮，但像兽人一样机智，在丛林里他们无可匹敌。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向导、我们的斥候以及我们的森林战士。 我们宣誓效忠部落，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，我们将一同击溃人类、精灵以及任何妨碍我们的人。 他们并非我们的唯一盟友。 毁灭之锤转过身，血魔与其他死亡骑士一起大步走上前。他曾经请求毁灭之锤不要让其他兽人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，毁灭之锤也同意了。许多兽人不会乐意知道这些新战士本身就是兽人，是曾经被杀掉的术士们，又被古尔丹放进了腐烂的人类尸体里。他们都戴上面具，把自己丑陋恐怖的面孔藏起来，后部裹着他们的头和脸，只能看到他们发亮的双眼。不过部落的兽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宽阔的肩膀和胸膛。血魔高高举起他的权杖，顶端的宝石发出如同太阳一般耀眼的光芒。 我们是死亡骑士，我们宣誓效忠于部落，效忠于毁灭之锤，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，将部落的敌人赶出这个世界。死亡骑士将作为我们的骑兵与先锋，他们强大而迅捷，拥有可以抹去我们敌人防线的黑暗法术。我们很快还会获得其他盟友，但祖鲁西德说他的氏族需要更多时间准备，不过眼下这些就够了。我们将向北开进，穿过这片土地，进入矮人的家园卡兹莫丹，那里盛产金属与燃料，我们将夺取那些资源，用来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。有了这些船，我们的大军就能北渡洛丹伦。人类不会想到我们会从海上来， 我们将在西面登陆，然后杀个回马枪，从后面攻击他们。我们会粉碎他们，然后我们就能统治那片土地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。 部落再次欢呼，呼声越来越响亮，直到他们周围的山石也开始回响。毁灭之锤感受到他脚底的回响，整座山峰都在晃动。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祖鲁西德，他的族人的喊声与战吼应当无法动摇这座山本身，但是年老的萨满点了点头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只有毁灭之锤能听到他说的话。 是火山在说话，山中的元素之灵十分满意，他们正赐予我们祝福。 毁灭之锤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岩石仍在颤动，他再一次举起战锤在头上挥舞，人群开始喊出他的名字。 毁灭之锤，毁灭之锤，毁灭之锤。 众人不停地高喊着毁灭之锤的名字，他们喊出第一声之后，听到了轰的一声巨响，天空也变黑了。喊出第二声之后，空气也变得凝重，而当第三次大喊之后，随着一声炸响，背后的山炸裂开来，喷出了熔岩与山石。部落的呼声愈发响亮，这并非是出于恐惧，他们像祖鲁西德一样，都认为这是一个祝福，这是大地本身都赞成他们的行动。毁灭之锤让这阵吵闹持续了一会儿，接受这些对他尊敬与忠诚的表示，让他族人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。随后他将武器指向北方， 我们出发，让人类在我们的禁军面前颤抖。